天的早晨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，双节同庆，价格低，礼品多，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相送。房山店地址：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，电话89331713。良乡店地址：良乡拱天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，电话6035066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呼吸着看不惑的天亮，我原来的模样被时间释放，把回忆放宽才发现也有空档，存多一些美满不至于绝望，爱很慢会让人失去妄想，像是黄手忘腐坏的情感，有些伤在复活后重新看，变成一种勇敢，像转了个弯，沿途原地被阳光拉长，我背着它回过头凝望，被时间冻结的孤单，再过几秒就离岸，太荒唐掏空灵魂交换又怎样，像病了一场关这个原地被阳光拉长，我背着它回过头凝望，被时间冻结的孤单，再过几秒就离岸，太荒唐掏空灵魂交换又怎样，像病了一场关这看不过 为两个人序幕开场，是信仰，是饱含，维持着好看的橱窗。当期望，当绝望，互相拉锯变成循环，再倔强，再刁蛮，也懂爱又轮回了一场。释放，把回忆放宽，再发现也有空档，争夺一些美满，不至于绝望。爱锋芒会让人心之妄想，像是放手忘不坏的情感，有些伤在复活后重新看，变成一种勇敢，被爱下半场，自如设法，爱情被你瞬间。

心中有太多问号，自己跟自己纠缠，想又能怎样？两个不妥协灵魂相爱本来就困难，把你转身藏在记忆中不常翻阅地方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我们变成最熟悉陌生的人在世上。 在哪里都不对，把今天擦掉昨天，空白一片。哪一天在哪一天可以继续未完情节，在这交叉点谁陪在你身边。